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《龙骨焚香》第四篇，山胆第一集。天蒙蒙亮，神棍掀开帐篷的门帘往外看，看到漫山遍野的雾，有点像他住的那个有雾镇。神棍便盘坐在帐篷口，耐心等雾散，也耐心等一个奇景。湘西他常来，做他这行呢，跋山涉水辗转东西那都是常事儿。可只凭一双脚板，即便来得频繁，也没能走多少山头，很多力所不逮的地方也只能遗憾止步。但这次搭上山鬼的车，他真切感受到了组织的力量。先是有车队，出行极方便，一直开到没路的地方，就地组了个一号大本营，负责车子看管维护，对外联络。然后绝大部分人背负器具装备，徒步翻山，那叫一个专业，有地形图、山谱、 GPS 导航定位，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探测仪器，还放了嗡嗡嗡的无人机，看得神棍眼都直了。中途又组了个二号大本营，把一半的器具装备留在了那儿，做后备之用，考虑的得多周到啊。最后那一段要爬半里多长的近70度角的陡坡，如果只是神棍自己，那是绝没可能的。可人家山鬼呢，团队协作，几个前锋攀纵如猿，上去打了攀钉，挽了结绳，直接做了个绳梯。神棍就那么战战兢兢但稳稳当当地登住梯子上来了。 要是每次能有这待遇该多好啊，我的研究，我的探索必然更上一层楼啊。 上来的时候差不多是半夜，山里黑得可怕，那么多狼眼手电和头灯都照不出百米开外，只隐约感觉前方有一大片极黑，比夜色都还要黑得多。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总觉得那黑里还翻滚着隐约的呜咽咆哮。孟锦松让人拉起一道警戒线，听的意思再往前就危险了，所有人在县内扎营，不准越线，说是明儿天亮就能看清究竟了。而据二婶私下嘀咕，那场景相当震撼，难得一见，所以神棍一夜都没睡好，还做了个梦，梦里他依然在找箱子，只是这一次是在一大片近乎粘稠的黑里摸索，粘稠里还鼓胀着呜咽和咆哮声。山户们陆续起床了，大雾中传来刷牙起锅起灶的声音，有人为了看清楚些还开了手电，然而白雾中的手电除了耗电毫无用处，于是又嘟囔着关掉。神棍咽了口唾沫继续等，还不安地舔了舔嘴唇，雾越淡他就越紧张，心中的期待也就更盛一些。太阳像是一下子跃上山头的，浓雾在万道阳光下骤然稀薄，缩减消失，只几秒的时间如同扯去面罩，一切大白于眼底。四周的嘈杂声渐渐小了，只剩下伶仃的锅勺碰响，再过了会儿连着伶仃碰响都没了。神棍腾一下站了起来，小跑着跟上一群激动的商户，跨过第一道警戒线，来到第二道警戒线前。第一道警戒线距离崖边有百十来米，而第二道只有十来米了。警戒线边上还站了两个人维持秩序，不准继续向前。然而更前的地方并非没人，孟进松带着柳冠国就站在距离崖边三四米远的地方，正向着底下指指点点。神棍赶紧冲着孟进松挥手：“ 孟助理，哎哎，孟助理，我呀！” 孟劲松闻言回头，看到人群中那张讨嫌的大脸，略微皱了下眉头。但七姑婆的面子永远好使。 人都到这儿了，即便不带着神棍去见识山胆，也总该让他看个稀奇。 孟劲松笑了笑，冲着维持秩序的人点了点头，示意这人可以放行。神棍大喜，矮身钻过这道警戒线，三步并作两步赶到跟前，本想跟孟劲松寒暄两句的，但目光像被粘住了一般，转不开也挪不动了。半晌，喉咙里溢出感慨似的一句： 太壮观了。 昨晚他还以为这是一处山凹，群山嘛，高低起伏，到了最高的山头自然就要往下走，但万万没想到这会是一处天坑。地理上把山川起伏统称为地形，哪怕是山凹盆地也归于其中，因为以地面为界，山川山凹至少还在上头，是正的。天坑是腹地形，本质属于大型的漏斗塌陷，深陷于地下，所以是腹的。国内的天坑多分布在西南岩溶地貌发达的地区，地下岩层以可被水蚀的碳酸盐居多，在上亿年的时间内，地下渐渐蚀成千疮百孔，某一日到达临界点，再也承受不住上头的重量，于是轰的一声巨响，全盘塌陷，就此从地面上消失。学术定义上，直径和深度均超过100米的才能被称为天坑，小于这个范围的只能被叫做竖井。截至目前，世界上最大的天坑被认为是重庆奉节小寨天坑，直径超过500米，深度有660多米，仅粗略计算，坑底面积就得有好几百亩。眼前的这个天坑，坑口直径比小寨天坑要小，但估计也得有个三四百米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坑口不是露天的。如果有飞机从上空掠过，机上的人绝不会发现这儿有个天坑，只会以为是普通的山坳，因为坑口之上仿佛拉起了一个绿色的巨盖，把这个巨大的天坑深洞给遮掩住了。神棍接连咽了好几口唾沫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因为站得近，他可以看得很清楚。 那个巨盖远看是一片浓绿浅翠，实则萧疏空漏，是无数藤蔓枝叶蜿蜒交连而成的。但藤蔓枝叶怎么可能打横生长，而且长度如此惊人，以至于把坑口给遮掩住呢？这必须得人工牵引。但问题又来了，那得是多少人力，得是多大的工程啊。 他蹲下身子细看，这一看真是连发根都要竖起来了，居然真的是以人力牵引的。这近乎圆形的坑口边缘处，每隔一段就会有一个楔入牙缝的长形支架，支架上铜绿斑斑，极可能是青铜的。如果猜测靠谱，应该是古早时候有人以楔入岩壁一圈的青铜支架为支撑基点，牵绳挽结，像农家小院搭起丝瓜架一样，在这个坑口张起巨网，然后引藤蔓枝叶顺着绳网自行缠绕，一路攀长，直到长到一处形成天然的绿盖。多年之后，当初的网绳都已经朽烂跌落，只剩下了青铜支架，但连接成盖的藤蔓枝叶却还依旧坚挺。神棍晃晃脑袋，否决自己的猜测。 不对，也不对，这得是多长的藤蔓呀？听说这世上最长的植物是棕榈藤，只要有足够的长度供其攀援，能长到400多米。但那是在热带雨林，湘西不具备这个气候条件，就算有，按照生长速度长到百米之长，那得要近千年啊。 期间地质灾害乃至旱灾涝灾无数，你如何能保证它恰好长成个盖子？ 耳畔传来孟劲松和柳冠国的絮絮对答。 那无人飞机飞不了吗？ 这飞不了，这边磁场有些特殊，电子设备都有点瞎。 SRT 呢？ 这 SRT 是固定在岩壁上的单绳升降装备，又称单绳技术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一根绳上实现自如升降，广泛用于洞穴探险和深入地下。 嗨，也就是个摆设，你知道有飞狐的。 降落伞和那一装飞行服都不行？ 哎，下头可见度太低，地势又复杂，操作起来难度太大，再说了也怕飞狐。 哎，看看看看，都这么多年了，科技都发展到这份上了，咱们还是得用段太婆的老法子啊。 就是就是。 神棍觉得飞狐这名字挺熟的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疑团太多，神棍没忍住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眼前这些结连的藤蔓。 孟助理，这个都是山鬼的手笔？ 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山鬼的谱志里从来没记载过。 那山鬼会定期维护保养吗？ 孟劲松继续摇头。 没人来养护，在山鬼的认知里，山胆的所在几乎是个禁地，跟不探山差不多。再说了，山势险峻，临深路险，只是到这山崖上就已经困难重重了，连久居湘西的山户都很少会过来探看，更别提什么维护保养了。也许是几千年前最初的那位祖宗奶奶藏起了山胆之后，又以惊人的手笔布置了这道瞒过众生眼的绝妙屏障。 孟劲松朝前走了几步，几乎贴着崖边，又招呼神棍： 哎，过来看看。 这山头的海拔没有一千也有八百，即便天气晴和也难免有风，那个位置真是叫人胆战目眩，即便是神棍这种经历过不少大阵仗的，也止不住心惊肉跳。神棍蹭着步子过去，孟劲松朝下指： 你仔细看看，可能有点暗，你多试几个角度应该就能看到山头了。 山头？洞里还有山头？ 神棍几乎忘了害怕，三番两次却揉眼睛，就跟能增加清晰度似的，又不时地挪换身位，极致看得分明，脱口说了句： 风林。 孟劲松点头，抬起手比划了一个位置： 你如果去过武陵源的话，应该看过那儿最有名的景点砂岩风林，这儿也差不多。下头啊，原本是个低凹的山坳，也有一片小风林，但是后来不知道过了几万年，地面塌陷，轰的一声， 他的手掌随之往下猛落， 整片风林全塌下去了。很可惜啊，因为这片风林造势独特，从某些角度上来看，很像修长脖颈的美人头。 神棍没怎么听明白，他还沉浸在沉下去了的震撼之中。孟劲松又指向那片巨大的绿盖： 这磁场有问题，无人机放不了，不然能做个航拍，让你有个直观的概念。据说这片曼罗绿盖不是杂乱无章的，而是被牵引成一定的形状，有的地方浓密，有的地方稀疏，你如果站在底下朝上张望，就好像看着一只浮在高空的巨大的眼睛。这个眼睛同人部分的蔓藤很有趣，跟别处不同，似乎天生有些畏光，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蜷缩着往周围退却，好像睁开眼睛开启一道缝把日光送下去。哎，你要知道下面可是缺光的，而到了晚上又会舒展开来把同人给遮盖住。你说像不像一个人白天睁开眼睛，晚上闭上眼睛，而这眼睛闭合的时候，因为昼夜温差，露水会混着老藤渗出的汁液往下滴落，很粘稠。我们有个形象的比喻叫铜滴油。 这场景太魔幻了，神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嗫嚅了半天又把话咽回去了。 他想象着白日里藤蔓往四周蜷曲退却的场面，那道被放进去的日光好像是来自天的深邃的目光啊。 日光照进去，那个角度只能覆盖到一个风头，那个风头恰恰是藏着山胆的风头，所以只有那个风头上的花能够开放，其他的风头因为常年缺光，别说开花了，绿植都是萎缩的。我们有首祭子叫美人头百花羞，描述的就是这个场景。这儿太偏僻了，几乎没人找得到，即便找到也下不去啊。采药人带的绳子一般只有几十米长，再说了，下头还有成群的飞狐。大概是80多年前吧，当时山鬼的当家人之一段文熙段太傅攀下去了，据说下头那些腐烂的树枝就有一两米厚，而且因为日照、湿度、深度、温度跟地面完全不同，下头的环境自成一体，形成了一个封闭而又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。段太婆的日记里曾经说过，在下头撞见过20多斤重的白老鼠。 这个神棍倒是知道的，天坑内的物种因为环境封闭，生存竞争简单却也激烈，会竭力自我进化以适应环境。就拿南方常见的棕竹来说，一般只有2米来高，但在天坑里为了争夺透下去的那点阳光，只能拼命生长，往往能窜到7-8米高。因为你不拼命长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 活着真不容易，不止人，植物也一样。 孟劲松就说到这儿，他凑近神棍，压低声音： 刨山取胆就在这儿。沈先生，这不是搭台唱戏给人看，每一步都是要命的。地方我已经指给你了，你要是敢下你就下，我会好言劝说，但绝不拦着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